在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50周年之际，我国外务相李永虎8月7号分别向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长、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副总理兼外长、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外长、柬埔寨王国政府国务大臣兼外交与国际合作大臣、缅甸联邦共和国外长、泰王国外长、马来西亚外长、新加坡共和国外长、菲律宾共和国外长、东南亚国家联盟秘书长发出了贺电。